京时间15点整。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证券日报消息，北京二手房市场5月实际的签单量环比大跌34.2%，成交均价环比下滑2.4%，跌幅最大的是通州、亦庄开发区，涨幅都超过20%，幅度都超过20%。业内认为，这足以说明本轮新政成效显著，市场已经彻底降温。佛山楼市调控升级，6月1日零时起，在限购区域执行商品住房限购政策，包含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商品住房，意味着佛山二手房纳入了限购的范畴，即本市户籍仅可购2套二手房，限购区外地人限购1套，且需1年社保。6月1日起，修订后的安徽省旅游条例将正式开始施行。根据该条例的规定，旅游组织者和个人不得在禁止通行、没有道路通行的区域开展风险性较高的活动。一旦被困，要求救援，旅游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不仅需要自掏腰包承担相应的费用，还有可能面临罚款。环保部昨日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通报显示，5月28日、29日2天，环保部督查组共检查了734家企业，发现604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检查和发现问题企业数量创近期新高。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是 AlphaGo 和世界排名第一的人类中国棋手柯洁九段的对阵哈，当然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 AlphaGo 团队呢，以1/4子是战胜了人类，不知道柯洁的感受如何。但是这一场输了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有一场媒体见面会。那在媒体见面会上，柯洁就说了，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我自己会输1/4子。 我觉得 AlphaGo 呢其实改变了最初我对围棋的看法，我受 AlphaGo 的影响很深，我就发现啊，没有什么棋是不能下的，我真的可以学习到了 AlphaGo 是可以更自由的去下棋。我在想，如果 AlphaGo 也参加这场媒体见面会的话，他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是自由。 选择去洛杉矶，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为此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集体在自由，而经历总有你，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你和想结局我没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旅行。到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啊，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我们下一句甜蜜。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下了一句甜蜜话，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切，看你可不暖和，能够黏在一起。问我爱不爱，这个都是个问题。早就说不需要再寻找勇气，我反正也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现在我还如修未干，感情处理的都很难堪，总会纠结感动欣喜若欢，怕痛怕不安，最后答案却定为不管。过去我确实不怎么样，现在也没有多好多强，有时为了生活性格变差，变坏变混蛋，有时也想找个伴

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刚看了一段视频，简直把我乐坏了，也是一场婚礼的视频啊、哦。通常在国外结婚呢，传统上是要跳舞的，那一般情况下是新郎和新娘跳第一支舞，就那个浪漫的音乐响起来，然后贴面舞蹈给所有的宾客看一看，我们是多么的相爱，多么幸福啊，然后得到大家的祝福。但是这个视频当中呢，这第一支舞新娘不是跟新郎跳，是跟自己的父亲一起跳，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父亲特别爱惜地抱着自己的女儿，他父亲是做这个电脑公司的业务的，就很胖啊，吃得很壮，然后又高又笨拙，然后父女两个呢就在这个婚礼上很温馨的慢舞，就突然一下画风突变，出来了这种 disco 电子乐的音乐，然后这父亲立马精神头就上来了，脱掉了西服外套，然后戴上了墨镜，然后这女儿和爸爸两个人就开始嗨起来了，各种 disco 的老的那种舞蹈姿势哈，什么什么触电的那种，还有就是他爸牵着他女儿的手下腰，你知道吗？还有什么蜘蛛人的姿势，关键是整个跳舞的过程，就是这个 disco 的舞蹈过程，他爸真的表情哦，好享受其中啊。所以整个场子呢也被婚礼的场子被他们吵起来了，现场宾客对这场婚礼的印象也很深，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也成了这个父女两个最棒的回忆。我还听说说一场热舞下来，他父亲他爸真的是特别享受特别兴奋，然后喘着气开心地说，闺女你下次结婚还要我跳。 离开你我像一个逃兵，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退，脆弱的泪总在提醒自己失败的滋味，让自己好累。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我是不是应该把心藏起

OK， 今天这一次是这样的，因为我今天最近都在看一部英剧，然后这个英剧呢真的很好看，其中有一个台词我今天印象深刻，这个英剧当中的这句台词是和朋友要保持亲近，和敌人呢要保持更亲近。对，各位你们先听会儿歌，我要去找我朋友。 徘徊旧街头，看人去楼夜空，往事已无踪影，独留我在风中。年少不知愁，真情不懂把握，来去随心随意，幸福凭一刹那重逢。梦已远走，爱却没走，情缘已尽，心难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

何情告诉他，有些爱是真的，谁都不用害怕。 作家安东尼呢分享了最近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哈，他说去伦敦学了插花，到巴黎看了内衣，从港口坐船出海，回到上海用心谈恋爱，说走就走，没有什么过多的计划，但是忽然之间就会和对方欣喜相逢。因为这种相逢呢，所以我们能够共同享有杉树林之后的又一片杉树林，共同知道咖啡店后面圆圆的草能够完全遮蔽平躺身体的那片被树林围绕的草地，我们才能够一起打探爵士酒吧里头永远传不到歌手耳朵边上的那个倾慕之意。如果你问朋友，给你48个小时，有哪个地方可以让你暂时撇开眼前的一切，然后说走就走？很多朋友都会提到上海、成都、大理。有一个小朋友说 ，Somewhere only we know， 一个只有我和他知道的地方。大片的云朵问，你为什么要旅行呢？比如离开你，比如回来的时候，给你一个全新的拥抱。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暧昧中透出薄雾的真话，无意间岁月发出的嫩芽，浅笑里波光闪动的眼底，借一壶醉了眉眼的酒花，旧梦中风里的千女白马，传说里等情人白了头发，吹一剑寒窗明月的红蜡，多年后流水洗尽的铅华，听啊听风说话，说谁错了谁在牵挂， 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夸忙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我几乎窒息，忘记了心跳呼吸。

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盲目。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退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盲目。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 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 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被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的人生正如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曾经我不变的誓言？我们眼泪断了线，诺言，现实里有吗？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浪漫你世界，又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